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带给您精彩感受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中国的体操运动员李小双在自由体操比赛中纵身翻向空中，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一直被体育迷们戏称为世界体坛上的哥德巴赫猜想的团身后空翻三周的最高难度动作，创造了奥运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李小双又以无比顽强的精神勇夺男子体操个人全能冠军，摘取了世界体操王者之战王中之王的桂冠，为世界体操史上写下了辉煌壮丽的一页。那么今天就请您跟随我一起走进这位体操王子李小双。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1973年的11月1日，李小双和比他大5分钟的哥哥李大双出生在湖北省仙桃市一个搬运工人的家庭。在市政招待所当临时工的母亲无力独自照看这对淘气鬼，便把他们送到了农村的外公家。和所有望子成龙的家长一样，一开始爷爷给大小双兄弟俩分别起名为李风华、李卫华，意在保卫中华、振兴中华。但是后来外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引经据典地给小双又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李正默。随着这对双胞胎的一天天长大，李家的生活越来越显得拮据了起来。1980年夏天，湖北省体操集训开始了。在训练的中途，负责人之一的丁霞鹏看见体委的球场上有不少孩子在做游戏，出于职业习惯呢，他就坐在旁边认真的观察。就在这时，他发现一对双胞胎男孩特别的与众不同，能跑善跳，活泼可爱。丁霞鹏把他们俩叫到跟前儿，仔细地询问他们的姓名和家庭的基本情况。两个孩子是对答如流，完全没有同龄孩子的那种羞怯。丁霞鹏敏锐地意识到这对双胞胎资质超群，于是他当即匍匐于地做了几个俯卧撑的示范动作，然后起立说，这叫做俯卧撑，你们能像我这样做吗？这对双胞胎毫不迟疑啊，学着老师的样子连做了25个俯卧撑，令围观者鼓掌赞叹不已。丁老师又在单杠上做了引体向上的示范，双胞胎接连6个引体向上，令人们再度叫绝。丁霞鹏再发出了命令，你们两个给我围着操场跑，能跑多长时间就跑多长时间。就见这对双胞胎像离弦之箭，一圈两圈三圈，直到丁教练喊停。双胞胎的奔跑速度惊人，腿部极有爆发力，浑身上下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丁霞鹏高兴了， 这种素质正是体操运动员所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难能可贵啊。但是当丁霞鹏以行家的眼光再次审视两个孩子的体型时，不由得眉头皱了起来。因为两个孩子的腿型不直，肚子突出，肩部的柔韧性差，这种体型算是犯了如今世界体操所要求的男新美稳中美的忌讳。然而丁霞鹏转念一想，这世间哪有100%的完美呢？如果一切都完美了，那还要我们教练干什么呢？于是丁霞鹏暗下决心，既然是一块好璞，就得去琢成美玉。体型的确是差了点，但是可以通过体型训练去改变啊。有力量，这是最主要的，千万不能因为体型欠佳而埋没了人才。于是丁霞鹏亲切地对双胞胎说，你们回去以后啊，跟爸爸妈妈说，体委的丁教练要你们来练体操。于是就在当天晚上，双胞胎的爷爷李银生把他俩带到了丁霞鹏的面前。丁霞鹏和李银生相谈甚欢，李银生从丁教练这里似乎看到了两个孙子的前途和希望。为了方便记忆，丁霞鹏建议给这对双胞胎改一下名字，先出生的呢叫大双，后出生的就叫小双。爷爷李银生欣然接受了。那就这样，李大双和李小双成为了丁霞鹏教练的学生。丁霞鹏并没有因为大双小双年龄小而放松对他们俩的要求，相反，因为这两双体型上的缺陷，丁霞鹏对他们的要求更高。训练的过程中，两个孩子表现出了气质好、头脑灵敏、胆大力大的良好素质。丁霞鹏见还有潜力可挖，便再增加运动量，进一步严格规范他俩的行为，约束他们。但是谁知道，在丁霞鹏的严格管教之下，一向沉稳踏实的李大双竟然失踪了。 环三中一直被体育迷们戏称为世界体坛上的哥德巴赫猜想，然而体操王子李小双却完成了这个高难度动作，创造了奥运史上又一个奇迹。迷幻时空带您走进体操王子李小双。 这一天，惊人的消息传遍了整个体校，李大双失踪了。老师们兵分三路，找遍了城区所有地方，仍然不见李大双的影子。关键时刻，还是小双心有灵犀，猜出大双可能会去公明山的外公家。当老师们骑着自行车找到大双时，他已经走完了去往公明山的大半段路程。要知道，即使是一个普通的成年人，也很难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走出这么长的距离。李大双的腿力着实让老师们惊叹不已。在惊叹之余，丁霞鹏思考着，单有体操训练不行，必须要加强这两个孩子的思想教育，要培养他们的意志和品质。于是丁霞鹏找来了画报剪辑，把中国女排的飒爽英姿展现给了大双和小双，为他们讲解女排吃大苦耐大劳为祖国争光的感人事迹。丁霞鹏问，你们俩想不想当体操冠军？李大双点了点头，李小双高声回答，想。丁霞鹏又问，冠军是空想来的吗？大双摇头。小双学着老师的样子说，是吃大苦耐大劳争来的。丁霞鹏接着告诉他们，冠军有地方冠军、全国冠军、亚洲冠军、世界冠军，还有冠军之王，冠军中的冠军。要争当冠军之王，靠技术本领，还得靠天不怕地不怕的决心和毅力，就怕趴下去了不能爬起来。两个孩子点了点头，耳后无言，各有所思。1981年7月至1983年的9月，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丁霞鹏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倾注在了这两双的身上。除了对他们实行严格的训练和教育外，在生活上对他们两双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丁霞鹏的家是一间18平方米的一居室，前座厨房，后为卧室。在这里，除了丁霞鹏夫妇的大铺，还设有两双的小铺。每到集中训练期，两双便进驻到了丁家。丁教练总说，大双小双是我的学员，也是我的小孙子，吃得好一点，补充一下营养，理所当然。丁教练的爱人更是疼爱这两个孩子，先是把旧衣旧裤改作小衣小裤，让大双小双穿上合适的衣服，后来干脆为他们添置合身的新衣裳。丁教练甚至还把自己心爱的当时最流行的运动衫穿到了小哥俩的身上。正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丁教练的辛勤栽培终于得到了回报，大双小双很快就在体坛上崭露头角。而在这之后，省体操队很快向两个孩子伸出了热情的双手。进入了省体操队没有多久，湖北体操队的黄丽萍被国家队看中调往北京的消息就深深地震动了李小双。进入国家队，离世界级的奖牌似乎只有数步之遥了。想想黄丽萍踏上北上列车时那一扬眉一挥手的潇洒之举，再想想自己因为取得了一些好成绩就沉浸在幸福和喜悦之中，李小双有些生自己的气，不到国家队算什么好汉。争强好胜的李小双暗下决心，一定要追赶上黄丽萍进入国家队。然而想进入国家队谈何容易啊，常常李小双会从梦中被惊醒，会一跃而起，他会以为天亮了他得去练操，但是看看房间内安静如水，举头望天漆黑一片，李小双失眠了。黄丽萍的这次上吊给他的触动实在是太大了，从此李小双埋头苦练别无他顾。省队的教练刘长胜看着一心进取的李小双满心的欢喜，这不就是优秀运动员所必须具备的成功条件吗？于是刘教练逐渐加大了两双的训练量，两双的成绩也不断的提高着。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韩涛。在刻苦的训练之下，李小双和李大双的成绩很快引起了国家队的注意。黄丽萍上吊仅仅四个月之后，李大双、李小双也应调北上，来到了他们俩梦寐以求的首都北京，进入到了中国国家队。此时兄弟俩12岁，身高只有1米2左右。与李大双的平静不同，李小双一到北京就高兴得不得了，边走边跳，嘴里头还不住地唱着他喜欢的歌。很快试训就开始了，两双的推倒立、水平支撑、引体向上等力量训练不仅顺利过关，而且在4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小运动员当中名列前茅。李小双心想，试训取得如此好成绩，还有不留在国家队深造的道理吗？于是小双高高兴兴地拉着兄长浏览首都的名胜，吃够了京味十足的小吃。然而一周之后，取得试训优异成绩的得意的兄弟俩却被退回到了湖北省体操队，立刻变成了一对难兄难弟。李小双接到的通知不是不合格不予录用，而是两张回程的火车票。给票的人安慰他说，回去吧，今后有的是机会。李小双是绝不低头更不会投降和认命的，他一定得弄清楚究竟为什么兄弟俩会被退回。当得知国家队给两双的评语几乎是终生裁决，身材不好，基本技术姿势不美时，李小双不服输地笑了笑，他说，我就不信这个邪。小双下定决心对大双说， 我们来跟自己做一场斗争吧。面对被退回的两双，教练刘长胜不仅不迷信国家队给出的身材不好的评语，反而更加鼓励两个孩子，孙悟空可以过火焰山，你们也能过火焰山，以实力对抗不利因素，谁有毅力谁就能成功。多年之后，李小双感慨地说，我是幸运的，丁教练不嫌我身材不好，引我励志入门，刘教练在我受挫时不仅不责怪，反而扶我上马，我们两兄弟是站在教练们的肩膀上去挟取第一的。1988年，李小双获得了大丰收，全国城市运动会和全国少年运动会都在这一年当中举行，李小双都参加了，均获得全能的第四名。两个全能第四再一次引起了国家队对他的兴趣，李小双再次接到了去国家队集训的通知。面对这来之不易的第二次机会，李小双此时没有了第一次的盲目乐观，也没有疑虑和担心了。他十分冷静，但是又很自信地踏上了北去的列车。然而，这次的情况并不比第一次好多少。李小双第二次被国家队完璧归赵，两次进国家队试训受挫，让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李小双锁紧了眉头，但是也更加激起了他那股绝不服输的倔劲儿。他开始了疯狂的训练，差什么练什么，缺什么补什么。9个月过后，他的基本技术、姿态和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改进和提高。终于，在1989年，李小双已在全国青少年运动会上夺得的全能、自由操、单杠、鞍马的四枚金牌，当成了沉甸甸的敲门砖，终于敲开了国家队的大门。这次，这对双胞胎兄弟终于一起进入了国家队，并且在国家队站稳了脚跟。中国在世界上第一个获得男子体操冠军的黄玉斌是国家队的著名教练，行家们称他为冠军教练，一是因为他本身是一名世界冠军得主，再就是从黄玉斌手下接连有樊迪、李静、李春阳三名大将在世界体坛上又夺得世界冠军。李小双有幸成为了黄玉斌的学生，怎能不令他心花怒放。然而，这位冠军教练黄玉斌确实是与众不同，这个人一言九鼎，训练量大，时间久，要求严格，最听不得学生叫苦喊累。有一回，李小双在训练中不经意地说出了，哎呦，这手脚还真有点酸胀疼痛啊。这时候就见黄教练脸一黑，毫不怜惜地说，嚷什么嘞？谁不是这样过来的？我就不信有生出来不疼不痛的得到成功的人。黄教练是如此的铁面无私，于是有人背地里头叫他魔鬼教练。李小双暗自琢磨，这还真有点像魔鬼呢，明知叫苦得不到黄教练的谅解，叫他又有何意呢？李小双于是认了。黄教练对李小双说，李小双，你的腿部力量差呀。只要这么一句，李小双就得绕着偌大的体操馆蛙跳。黄教练说，跳吧，至少三圈。李小双却一定要跳5圈和6圈，要成倍的练习。为了增强腿力，李小双除了遵循教练所示加倍完成训练任务外，还加练杠铃，这一上来就是80公斤。1990年，国家队正在紧张地备战着亚运会，李小双也深深地感到人生难得几回搏。但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李小双在做适应性训练空翻动作时，从单杠上面重重地摔下，栽到地面上的声音让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李小双本人，都感到惊愕。黄教练当时紧张地问，小双怎么样，疼吗？当时李小双感到一种撕裂般的疼痛。然而这时候还没有决定让谁去参加亚运会，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李小双是不敢喊疼的，他也不敢说受伤，于是李小双咬紧牙关，忍着疼痛回答说，不要紧，好像没事。李小双大口吞食从心坎上涌出来的疼痛的气息，一边叮嘱自己千万别露出真相，一边依然顾我地完成整套训练动作。第二天， 李小双腰身整个红肿，无法训练，无奈之下他只能暗暗就医，不做声张。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过了几天，参加亚运会的名单上赫然载有李小双的大名。在这一年中，李小双夺得了亚运会体操团体金牌和自由体操的金牌，李大双夺得了体操团体金牌。在莫斯科体操赛中，李小双还同原苏联名将柳金同台竞技，夺得了全能第四名和自由操鞍马的第三名。不仅如此，李小双还与国林月、黄华东等中国健儿一道去美国，在友好运动会上跟希尔伯竞技，夺得了团体季军、自由体操的银牌。 环三周一直被体育迷们戏称为世界体坛上的哥德巴赫猜想，然而体操王子李小双却完成了这个高难度动作，创造了奥运史上又一个奇迹。迷幻时空带您走进体操王子李小双。 团三周是团身后空翻三周的简称，它是借跑动的速度、跳起的弹力霎时完成所有动作，冲击力极强，稍有失误便会危及到运动员的生命。然而为了实现自己团三周的目标，李小双甚至感到了死亡的逼近。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体育记者找到了刚刚在亚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李小双，真挚地问，全国上下都在关注着你，你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当时李小双的思绪正驰骋于体操的天空，想着直到今天世界体操赛事中还没有人能够完成团三周这么要命的动作，而翻跟斗是中国人的传统，中国人有这样的天赋，我们弟兄俩不就是翻着筋斗长大的吗？那么这团三周的快速跟斗舍我其谁呢？信马由缰，李小双就想到了团三周这个大难题。恰好被记者这样一问，李小双于是毫无思虑也毫不委婉地说了一句，明年我要翻团三周。1990年的冬天，李小双打响了团三周的攻坚战，每天他都会进行高强度大密度的训练。由于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中，李小双浑身乏力，极度疲惫，甚至连话都不愿意说了。冬去春来，苦练了5个月后，在4月份的一天，厄运降临了。一个翻过了头的动作使得李小双猛然坠地，立刻昏了过去。醒来的一刻，李小双翻肠倒肚地呕吐了起来。医生说好在只是脑震荡，如果再摔得重一点，后果不堪设想。虽说这次受伤让李小双感叹差点摔死，但是他无视卧床1个月的医嘱，休息了几天就带着重伤再度登上了训练场。这一点就是李小双与常人和凡人不同的地方。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自由体操的赛场上，李小双平静而又充满信心地迈向比赛场地。当小双稳身提神和运气的一刻，大双在一旁冷静地助威，跳摔，那声音清晰有力。李小双只觉得身轻如柔云，畅快淋漓，进入到了一种无时间、无他人、无自我的美妙境地。当他翻飞后又如重铁一般落于地面上时，赛场上顿时爆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掌声令所有中国人心醉。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因为李小双的吊环脱环，中国队失去了团体冠军的机会，李小双痛苦失声，懊悔不已。在个人全能的比赛中，李小双从失误的阴影当中站立起来，至善至美地完成了每一个动作，勇夺男子体操个人全能冠军，摘取了世界体操王者之战中王中之王的桂冠，为世界体操史写下了辉煌和壮丽的一页。在乔治亚理工大学游泳馆，前美国总统克林顿携家人一道接见了李小双。克林顿笑盈盈地说，祝贺你的成功，虽然你在比赛中有过失败，但可贵的是你能重新站起来。李小双说，